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将军令》，作者偷偷写文，第一卷第40集，番外。杨良奉旨出战前一夜，与萧定有场异常激烈的争吵。实际上，认识杨良的人都知道，这个人是很少生气的，他的笑容永远温暖真诚，又带着些许满不在乎。这微笑不羁的神情，既显出他的自信，又让人接近的同时不得不将他看重一些。因此，他的人缘从来都是好到让人吃惊。萧定登基后，他全无功名，却被封为殿前都指挥使，那时候也是凭借他为人处事上的圆融，很快融入了军中，为旁人所接受，不知不觉平了众人的口。杨良大萧定2岁，从小一起长大。萧定是个性子有些乖张的人，行事经常偏激，难以理喻，登位后就更加的不苟言笑，令人难以琢磨了。没有杨良这样的性情，在重文轻武的天朝，在这样的君主面前，谁也混不到今天这个地步。 既然万岁对臣并无轻慢之心，请恩准臣请战出征。 萧定铁青的脸色和漫身散发出的杀意，让所有在侧的宫人内侍都不敢动他。然后良久的对峙中，杨良并不抬眼，他只是如同磐石般伏地不动，那就是坚持，是不容上讨。萧定盯着他，耳畔只听到自己的呼吸沉滞，怒气上涌。他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对方笃定的气势将他原本如波涛般汹涌的愤怒，在一轮轮的冲击中渐渐消耗殆尽，直到最后他明白自己这一次是真的留不住他。沉默之后，萧定扯过一张反锦绢帛，就着那残留的怒气一挥而就，再团起来狠狠砸在杨良肩上。那布团弹开，杨良拾起圣旨高举过头。 谢主隆恩。 你能救他一次，那之后呢？都能保吗？ 萧定满意地看着他回过身，杨良向来从容的脸上已经带了些许难以克制的怒意。杨良看着座上的君主，突然觉得彼此更加遥远。这种感觉源自父亲死后，之后也只是日记一日的更加强烈。他无能为力，做臣子的如何能奢望改变帝王？他跪了下来，只盼望这样的郑重能挽留住主上任性而为的步伐。 万岁，陈泽明是个人才，当用之。 人才？人才什么时候没有？ 无辜之人，陛下不该迁怒。 大胆！ 说得真好听，你就不曾迁怒他人吗？ 玉燕那件事是臣的错，可陛下不能将错就错。 你真是越来越像太傅。 陛下却越来越不像当年的萧定。假如当初的你是这个模样， 这样的话杨良没说出口，可隐含的意思默契如两人哪里能听不出来呢？萧定转过眼来，难以置信地看着他。杨良冷冷地与他对视片刻，萧定张张嘴要说什么，却一个字也没吐出来。他似乎彻底忘记了反击，只是怔怔地看着杨良叩头退出，直到那身影消失，方按耐不住地深深吸了口气。那种痛楚蔓延如此缓慢，可到底还是能被他察觉到。 杨良临行前将自己贴身的玉牌赠给陈泽明，他确信这样的方式能保一保陈泽明的性命，他赌的是萧定难忘旧情。想到萧定，他微微的心软。幼时的萧定曾经是个那样可爱而且全无戒心的孩子。他叹息了一声，眼睁睁地看着萧定走到今天，然而期间他并不能做什么，他只能鼓励他尽量坚持下去，直到最后的蜕变。可惜最终结果却让所有人吃惊，包括杨良本人。他愿意为萧定做所有的事情，为他扫平前方路上全部的障碍，唯独不能违背的是自己为人的原则，那秉承自他父亲，他平生最敬重的人。杨婷很久以前已经察觉了两人的孽情，其实仅仅是家法和暴力未必能阻碍少年们初生牛犊的勇气和如火的恋情，但杨良和萧定还是旧事收敛。杨婷慎重考虑后开始禁止儿子再入宫，他很快请旨撤换了萧定的伴读。萧定没料到自己的主动退让竟然换来了这么个结果，怎么也不肯依，三番五次恳求杨婷将杨良换回来。宫闱中原本少有秘密，这一闹人尽皆知，先帝更是起了废黜之意。对于杨婷这样的耿直之士闹出这样的家丑，简直是让他清誉扫地，无地自容。他再度狠狠揍了儿子一顿。杨良可以忍住疼痛，但当他看到父亲的失声哭泣，他惊骇了。他跪倒在青石方砖上想了整整一夜，父亲这样的痛苦无助是因为自己，他怎么可能无动于衷。他于是应允了父亲，许下誓言，这一生绝不做佞臣。杨良生平第一战并没遇到太大的困难，他挥军将敌人赶至金威山，后见山势崎岖难以作战，才鸣金收兵。属下幕僚道，其实这次大战匈奴真正厉害的人还未出来，事以求胜简单了许多。杨良询问那人的姓名，幕僚带着敬畏之色到对方是匈奴右贤王绿炎，奸狠狡诈，身经百战，是匈奴真正的头狼。杨良班师回朝之日，萧定带着百官迎出京外，两人相对，先是有些无言，然后不知是谁先微笑起来。他们和解了，默契地隐去争吵之事，再不提及。然而让已经心平气和的杨良再度气恼的是，其实他走后萧定也并未放过陈泽明。他在前方征战时，萧定的愤怒只是发泄到了其他人身上，完全不是他所想的有所反省。他有些绝望和无奈了。萧定已经是万人之上，可他却忘记了他屈居人下时的卑微及受过的委屈，反将之变本加厉地还与旁人。最可笑的是，这个旁人委实无辜。陈泽明眉目如画，清俊中带着英气，然而这样的长相竟然颇似引发他们裂痕的那个工人，这是多么古怪的巧合。杨良曾经觉得愧对玉燕，如今令他内疚的人更多了一个。他力所能及地保护着陈泽明，而这样的行为则引发萧定更大的怒意，反过头来折腾对方。这样的循环让他无从破解，他不得不警告萧定，若不能用则废之，能饶人处且饶人。然而看着萧定轻描淡写的笑，他也明白自己这么说的无谓。他在联系他的同时，也终于意识到他们从亲密无间开始背道而驰，终于渐渐行进到了天地的彼端。杨良找到陈泽明，与他谈到萧定的过往，他在灯下凝视着那张令自己百味杂陈的脸。似乎是宿命，玉燕的死让他开始远离满手血腥却不知耻的萧定，陈泽明的出现则让这段距离渐行渐远。他也明白，其实真正的症结来自两个人的内心，纵然在他们之间曾经有过那么透明而深刻的亲吻。 那是个夏日，父亲临时受召见不能来教习，一同读书的皇子们渐渐退去，只剩了他们两人。他要等父亲，而萧定不知为何也是拖着不走。他们彼此对望，暧昧的笑，窗外知了鸣叫不休，而阁内却凉风习习。萧定临着字帖，一笔一笔甚是认真。杨良却心中发痒，悄然走了过去，在他身后看了片刻，望着萧定一本正经的神态，杨良只是想笑。萧定转过头时，分明吓了一跳。杨良笑一笑，伸手出去握住他的手，两个人的手重叠着灵化那字。 怎么样？ 远不及我。 你可别滚到上头去， 我都要将你压上去。 孽畜，你干什么？ 便是那一次，杨廷发觉了两人的关系，本不过是少年时难耐的一次冲动，谁能想到竟然引发了后面这么多的事情。此刻回想起来，杨良并不后悔，爱一个人想占有他，在杨良看来从来也不是错。那么错的是什么？很快杨良受命讨伐朴吕国，他第一次大胜后，萧定对于他的定位终于产生了变化，这也是两个人关系和缓的开始。杨良的父亲在临终前曾请求萧定让杨良上场杀敌，报效国家，萧定却始终将这话当成耳边风，束之高阁。事情虽然不大，但始终是杨良心中的一根刺。父亲的临终之言，自己的凌云壮志，他都可以不顾，真似要将自己做了佞臣，他如何能不心冷？他远离萧定，冷淡他，只因为这两个字，他无论如何不能背在身上。他不信萧定不明白自己，这实在是两个人彼此的伤害。然而此刻的萧定似乎终是软化了，出兵太急，于是杨良想着回来后也许自己还是该给他道个歉。其实他真的从来没有那么想，那只是气急之后的胡话。在杨良看来，他就是那个萧定，哪怕满身杀戮，杨良依然联系他。朴吕国地势凶险，杨良收集了许多的资料，一一抄在手卷中，这是他的习惯，做事前先用笔写下，再理清头绪。这一战中他见到了绿岩，脸上带疤，那应该是战争给予他的奖赏。这也是个带着君王之气的人，一如萧定。绿岩阵前劝降，杨良婉言谢绝。在杨良看来，此刻胜券在握，但他并无交色，绿岩这样的强敌值得敬仰。然而数日后，身后突然冒出的大军让杨良措手不及了。他反复思考，却不能明白这消息怎么会这么快传到匈奴，匈奴又怎么可能这么快发出救兵。事已至此，夹击之势已成，他只能硬闯。那一日他带领大军在清晨发起了攻击，他的长枪下鬼哭狼嚎，刃过横尸， 他如同战神，在尸骨中挥洒着自己的神威。绿岩站在城楼上，冷冷地遥看着这员勇将。那一剑不期而至，带着透骨寒冷，凶狠地穿胸而过。杨良听到自己骨骼被切断的声音，他抬头看上去，远处的绿岩拿着一张铁弩，正放下手来。绿岩的脸上并没太多得意，那神情倒似乎是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悲悯和遗憾。杨良仰面落了下去，他突然想起当年自己不做伴读之后偶然入宫的那一次，见到的萧定消瘦而沉默，便向他求了那块玉牌，说是当做将来的免死牌，其实不过是要博他一笑。萧定解下玉牌，奇怪的是他腰间原有的繁多配饰全不见了，光秃秃的怎么能看，便将从小带的那块玉佩做了还礼。萧定单手握着玉佩，似乎开心了很多。他明知道父亲知道之后一定会愤恨辱骂，不知道为什么依然冲动地吻了过去。萧定笑起来看着他，便是那个时候他下定决心，纵然父亲不允许，纵然世人嘲弄，哪怕能给的不是爱，也要拼尽全力护着他一生一世。 我做的